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英敏松开了那只左手，一张团成小球的纸舒展开来，上面写着几个字：英姐，我想见你，晚上10点，老地方，圣殿密室。英敏看后立即把那团纸抛向了空中，挥手一枪把纸团打得粉碎。他等的就是这一天。对于佤邦的华子，英敏早就有打算。他知道华子父亲的死因，也想通过华子的人生遭遇改变华子，改变佤邦。英敏只带上他的贴身多尔，打扮成极朴素的拜佛之人，随身给圣殿带了些供奉。多尔开着一辆军哥帮改造的军用越野车，里面就配装了一把轻型冲锋枪和两把短枪。越野车沿军哥帮掌管的一片罂粟种植基地前行，穿过一座棕榈树的山坡，便到了圣殿的下面。英敏拾阶而上，由一条缅甸玉石镶嵌的桅杆直通圣殿的后院，在此等候的是圣殿一位老者。华子已在密室候着，请跟我来。老者对英敏小声说。英敏与老者相识，他曾是其父英吉烈的一位上尉军官，父亲去世后，他便去掉姓名来到了圣殿。英敏双手合十以示礼仪，随老者走下通道，沿着地下的一处秘密洞口进入。密门分两道，走进里面是一间不太大的密室，一张长茶几，两边是金黄绸缎的软线坐垫。华子同样是一身素装，只有他一人跪坐在那里。见英敏进入，便起身礼节性上前，双手合十以礼。英敏转身对多尔小声说：你在外面等我。多尔点头，跟着老者走出，然后关上了那扇金黄色的密门。密室中央的台上点着两根半尺长的红蜡烛，那就是时间，必须在烛尽之前密谈完走人。 英姐，我已准备了2年了，佤邦最有杀伤力的人阿炳随时听我指挥。 英敏说： 好，到了这个程度，我让你知道真相。 华子为英敏倒上茶，接着说： 我只想知道我父亲的死因，究竟是谁害死了他。 英敏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慢慢地从内身衣的一个口袋里拿出一个锦囊递给华子， 带着一丝痛苦和悲愤的情绪小声说， 你亲自打开看吧，我保留多年。 华子小心翼翼地打开锦囊，从里面取出一张发黄的纸，上面写了两行带血迹的字。华子用心在默念着，华帮主死于剧毒，凶手大管家阮龙。英敏不吭声，手里端着茶杯，不知是喝还是放下，愣在那里。华子拿着那份血书，瞪大眼睛反问， 华姐，这是真的？我父亲不是死在对决中？ 英敏坚决地说， 不是，绝对不是，是瓦邦大管家当年跟随你父亲的二号人物阮龙干的。他为了暗杀你父亲，设计了要与军歌帮决斗，但是在决斗前，阮龙悄悄给你父亲的茶里投放了剧毒，这种剧毒是相思子毒素，此物又叫相思子豆，这种相思子豆只有在缅甸深山老林里才有。相思子豆里面含的毒素超级可怕，不仅毒素猛烈，中毒的人会全身内脏溃烂而死，比起闪电般结束痛苦的氰化物更具隐蔽性，一旦时间到了会自然而然死去。你父亲拿着枪还没来得及决斗就倒下了。 华子听着惊讶的而有些疑惑， 英姐，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这血证又是谁留下的？ 是你父亲的管家毛里留下的。 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英敏此时按了按茶几下方的开关，密室门开了，圣殿老者走了进来，站在华子对面。 罢叔，你当着华子的面说明这块血书的来历。 华子啊，这血证是你父亲的铁心之人毛里咬破手指写下的。阮龙所做一切被毛里察觉，但为时已晚了。你父亲死后，毛里知道自己也将遭阮龙陷害，写下此血书，秘密让他身边的伙夫转给了我。第二天，伙夫也遭到阮龙杀害呀。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三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十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华子哭泣着，心里早对阮龙充满了仇恨，他喃喃地说， 是啊，我父亲的一位老手下为了逃命跑出山寨前也对我说过，阮龙杀了父亲而篡位。可英姐，你为什么隐瞒那么长时间，今天才告诉我真相呢？ 英敏看了一眼华子，反问了一句， 你说呢，华姊妹？莫不是嫌我小？是啊，如果当年我就告诉你真相，你年龄小忍不住，不仅让你身边的阮龙知道了会杀了你，还会让毛里的血书白写，更会让你死去的父亲不甘呢。 英敏带着一种沉痛的心情接着说， 我父亲也遭到不幸，这仇 我比你还要刻骨铭心呢。 华子抹了抹泪水，眼睛瞪得很大，反而轻轻地说， 谢谢英姐，实话对你说，这几年我一直在潜心准备，不仅熟知了阮龙所有的暗道基地，还让阿炳准备了一套紧急状态下的方案。 什么方案？ 华子靠近英敏，小声说， 你没对我说之前，我有个计划要进行，杀掉阮龙，我率领佤邦投奔军歌帮，做你的手下，合作经营。 英敏连忙说， 这个不行，在缅甸的地盘上，我英敏虽然有过军方背景，但我一直在做国际贸易，强吃了佤邦，怕名声说不清。 华子端起身边的茶杯，敬献低头，而后真诚地说， 英姐，你我都是女人，你所做的事，经营的项目，我的手下阿炳都很清楚，你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网络信息高人，已经通过 A 国通信卫星联络了世界主要贸易伙伴，还有经营方式改变了传统一面交货一面交钱的模式，开通了独立的地下银行，这些佤邦都不行，而且阮龙一直交货杀人，迟早会被世界各国缉毒警摧毁的。我只想留下佤邦一些人，还有大量的种植基地，收下我们吧。 其实英敏所做的目的就是借华子这把刀杀掉阮龙，最后想扩大他的种植罂粟基地，还要用佤邦的人去种、去管理、去加工成吨成吨的海洛因。现在这话从华子嘴里说出，而且看得出华子投靠他的真诚，于是英敏想了想说， 好吧，我收下你。 华子双手合十， 谢谢，请受我一拜。不过你还是主管佤邦，我需要的是佤邦那万亩罂粟花，你懂吗？我明白。 英敏再次说，所有成品销售世界各地所分的利润，我们都明算账。红蜡烛渐渐烧到了底座，红闪闪的亮着一丝丝光辉，映着两个女人的脸庞，那一夜显得格外长，又有说不完的秘密话。公安缉毒警在追踪毒品时，往往会顺藤摸瓜，侦破一线与缅甸大毒枭有直接关联的大毒贩。代号金星的出现，王建义十分重视，他连夜部署全方位监控计划，亲自到重庆督战。在重庆地盘，王建义更清楚此地多变复杂的长江环境，还有与此地相通的各种交通要道，稍不留心将会前功尽弃，真实的抓捕行动充满了曲折和艰辛。重庆的天气变化多端，几乎都在雾中，时而能看见山脉江水，时而笼罩在一片雾迷之中。张贵刚在重庆追击，经过重重迷雾和艰险，总算抓住了贩毒重要人物周小平。在审讯中，他只说出了在重庆主要指挥人代号是金星，随后咬舌撞墙自杀了。刚刚从那辆红酸枝货车引出的接货人，还没有来得及说出上线操作者，就已死完结。张贵刚当然清楚周小平的心理，对于重大的毒贩，只要一抓住，他们知道必死无疑，所以在抓捕时拼命逃跑，拼命抵抗，拼命反击。这时卢伟平带着重庆缉毒警冯卫国赶到，冯卫国把侦查到的情况和张贵刚交流后，张贵刚又一次提到了货车秘密进山的担心，怀疑那里是毒贩运转的基地。冯卫国接着说， 张队，我们派去了一个中队，对贩毒人在山里多处进行了搜查，那里是周小平和他手下的分装点，一共三个人，都是运输的马仔，每人干活运送每次5万到7万，仅此而已。 从去年开始，我们暗查，发现在重庆江北以大剧院为中心点的10公里范围内，有秘密人和秘密贩毒吸毒活动，但一直没有抓住证据。张贵刚思索地反问， 是吗？在江北大剧院一带？ 这一带可多是公共场所呀，江边、码头、剧院、咖啡厅，还有大大小小的室外小亭茶房， 的确是一个多种之地啊。 冯卫国从兜里掏出一张放大的卫星图，边指着边说， 大剧院是个点，周边咖啡厅和茶楼就有30多家，有一座学校，一座医院，还有相连的金融街，中心有一个很有名的文化馆，前后有2家歌舞厅。 张贵刚敏感地说， 歌舞厅 都在哪儿？冯卫国指着地图说， 在这儿，文化馆后面500米，还有一个在高档酒店的地下，这带还连着江边码头，来往的外来人员很多。 张贵刚看得很仔细，几乎对每一处建筑都不放过，他指着江边的一幢大楼问， 卫国，这是什么地方啊？ 长江大同行贸易大厦，是一家国际贸易公司。 怎么，有什么疑问吗？ 是啊，我的直觉都和江北某些地方有关联。 张贵刚思索着，忽然对冯卫国说， 哎，有烟吗？ 你不是不抽烟吗？ 冯卫国边掏香烟边调侃， 咱们同学中啊，就你装不抽烟不喝酒，上课还戴个袖套，打乒乓球时还一副世界冠军的样，发球前总是拍拍敲敲，装酷啊！哈哈哈哈！ 张贵刚忍不住大笑起来，接着抽了两口烟，被呛得连连咳嗽，说：“ 哎呀，学校的事你还记得？我抽烟是不行，装也不行。”但是现在好不容易抓住了盘手在重庆的毒贩周小平给自杀了，他的头代号金星又是谁啊？哎呀，线断了。抽吧抽吧，我知道你心烦，这毒贩啊是从你那儿过来的，也是你放线跟踪的，你没有完成稽查到底的重任啊，你有些自责对吧？ 没事儿， 破不了案，查不出上线毒贩头头，慢慢来嘛。你在重庆多住些日子啊。 哎，是有些恼火呀，刚刚有了线索，没想到防了又防，周小平还真有一套寻死的办法。 张贵刚叹了一口气，把烟蒂灭掉，望着滚滚的长江东流，有一种难以表达的心情。 这些年啊，云南边界处处设卡检查，明的暗的都有布控，可还是防不胜防啊。 冯卫国安慰道， 据我了解啊，云南缉毒警做得相当不错了，细致又细，而且每年牺牲不少缉毒警察，前不久又在边界牺牲了几位战友，如果没有你们在第一线的阻截和严查，不知有多少毒枭毒贩进入内地各省。现在毒枭毒贩都变精了，他们全方位地研究我们，并且具有现代化通信工具和交通工具。 你说什么？交通工具？ 张贵刚很敏感，直接打断反问， 在重庆什么交通工具最隐蔽最方便？ 冯卫国不加思索地说， 当然是长江邮轮和长江货轮了。 哎，有了！ 张贵刚使劲拍着冯卫国的肩， 长江大同行贸易大厦也在此地啊。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 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战》。 他们正说着，卢卫平靠近提醒道：“ 张队，总部王主任来了。” 王建义的到来让张贵刚心里有了底。张贵刚盯上了长江大同行贸易大厦，冯卫国安排和张贵刚密谈和侦查的地点在江北，离大剧院很近，有面向长江大同行贸易大厦的一处半空楼阁，四面是铁栏杆，只有一条能通车的路，可以从江边直通半空楼阁。按照冯卫国的话说，这里是李白喝酒作诗之地，被称之为半醉阁。一辆黑色的轿车沿江边驶了过来，盘旋而上。 王主任一定是有了新的部署啊。 张贵刚说， 代号金星是统销整个大陆多渠道的大毒贩，不把此人查找出来就是失败。 这时张贵刚的耳机传来童雪彤的声音，而且像标点的地图在和他对表。 动摇动摇，回答我。 动摇在听。 在你所在的区域有两处可疑的手机芯片反射点，记住，在你东南方1050米摩天大厦内，另一处在你对面530米的长江贸易公司大楼。 童雪彤提醒道， 保持你的信号，王主任还差25米就到你处。 明白，行动发信号。 张贵刚转身小声对冯卫国说， 有情况，就在附近千米之内。 我立即部署便衣，对这个小区加强外围布控。 要警惕，在我周围有内奸。 张贵刚提醒， 以小范围为主，不必惊动局里。 黑色轿车驶进半空楼阁的一个内走廊，王建义和他的特别助理陈志直接走进了楼阁。首先是陈志叫上卢伟平，各自在外栏把守。张贵刚向前迎接王建义，而此时王建义一把拉住冯卫国的手，走到一处面对长江的平台，小声说， 有情况啊，我们获悉最少有2名被定位的贩毒疑犯在这个小区之内。卫国，你带人侦查，先进入金融街摩天大厦，要控制长江贸易大楼还有这一带的外围。 冯卫国记住后连连说， 明白，我的一个中队已经上岗。 王建义看了看手表，焦急地又对张贵刚交代侦查任务，并从衣兜里拿出类似钢笔的东西，边交给他边说， 这是童雪彤让我交给你的，带在身上，无论在地下室还是在封闭的船舱里水下，都会帮助你和童雪彤联系。根据线人报告，今晚在歌舞厅或者酒吧有可疑人出现。 我已经对周围做了初步侦查，周小平零星说了一些口供，我判断代号金星选择在江北这个便利的小区里，这里有大剧院当作掩护，来往看戏的人很多，便于交易和隐蔽，同时又有多处咖啡店和茶室，并且可以从小道直接到江边，进入停泊的船只。 王主任，我想从摩天大厦的地下歌舞厅开始摸底。 可以。王建义强调说， 为什么我要来重庆坐镇，告诉你，我们的卧底发回了一个消息，代号金星有人接应，有逃跑的计划。我已经通过公安部相关部门对重庆出入的航空航运以及各个陆地出口加强严查。据史希建和重庆方面汇总分析，这个代号金星很可能是一年前在云南大追捕毒贩逃跑的那个湖北荆州的神秘毒贩。这个人物极为聪明，善于伪装，又懂高科技网络，主要贩毒途径在水路。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